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第23句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。昆虫是动物，草木是植物。昨日我们讲到那些小昆虫、蚊虫、蚂蚁之类，世出世间的圣人叫我们养慈悲心，不单止小动物要爱护它，草木、植物亦要慈悲爱护，那个慈悲心才是真的。但是爱护动物的人有能说连植物都不伤害就比较少了。注解里面引用圆觉经的话，说明情与无情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这句话很难懂，但是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讲得很多，我们细心去思维去体会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佛同我们讲的总原则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，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相都是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都是从心想生。由此可知，它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亦是大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，就是共同一个生命体。植物当然亦不例外，《楞严经》上讲得更好，他说如来常说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这几句话可以将它用来解释《华严经》上那八个字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。所以这两部经合起来看，意思特别明显。楞严上还讲得更微细，其中乃至草叶柳结，揭其根源，含有体性。草叶是植物，柳结是事相。我们拿条绳、拿条线打个裂，这种是事相，都有它的根源，都有它的体性。体性是什么？法性。根源是什么？自性。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 呢种就是佛知佛见啦。入佛之见的人，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正佛位，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的见解就是这样的。这种就叫做入佛之见。如果我们真的肯定，那你就是常常跟人，常常成佛，我们从凡夫地顿超到如来地，顿超到法身大士的地位，这种事情能不能做到？问题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，能不能转得过来？大乘经教分集耐了，感光就会好似闪电咁暂时放出嚟，亦可能咁就睇个人善根唔一样，善根深厚嘅人放光嘅频率增加，次数增多。可惜保持不住这一念觉悟，额头肯定第二念又忘记了，那是什么原因？烦恼习气太重，转眼他就迷了。如果能将那个公园保持住，你就正果，你就入佛位了，分正佛位，你的行持和诸佛菩萨就没有差别，你对一切小动物植物一片慈悲，和对诸佛如来和对自己父母绝对无差别，爱护蚊虫蚂蚁，爱护那些花草，都好像照顾父母奉侍诸佛一样，你就是法身大士。如果你还有分别心，你是凡夫，我们这一生得人身闻佛法，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。我们看看过去这2000年之中，在中国祖先大德在家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。他们亦是凡夫，为什么能证圣果？就是闻法无间，修行不断，所以他能成就。我们为什么不会成就？我们这两方面 文化和修行时时间断。间断力量就削弱了。如果再加上内里面的烦恼习气，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我们解行两方面的功夫几乎等于零了。不单止不会进步，日日在这退步，一直退到阿鼻地狱。这种现象亦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亦看得好多好多。新加坡这个地方算不错了，每日有两个钟头讲经，实际上来讲够不够？绝对不够。两个钟头听经，还有22个钟头打妄想，所以佛法敌不过世法，清净心敌不过染污意。我们不会成就的原因在这里。但是我们同学，你们每日在经教上落功夫，至少要8个钟头，才能将我们的解门维系住、巩固住。8个钟头研究，8个钟头念佛，真的能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去做，3年5载我们不会输给古大德。这种事情要靠自己，不可以靠人督促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督促已经无可能了。督促教学在以前那个时代行得通，现在民主自由开放，任何一个人无权督促你，亦不敢督促你。在美国做父母的都不敢训斥仔女，连小朋友5、6岁的小朋友，父母如果打他闹他，隔离会去警察局告状，说那一家做父母的虐待小朋友，他还被判罪去坐监，你说麻不麻烦呢？做父母的不敢管仔女，老师怎敢管学生？所以现在是什么社会？父母和仔女是朋友，老师和学生也是朋友， 真正做到朋友的标准，咁算唔错啦。讲老实话，朋友都唔讲得上。而家系咁嘅一个社会，所以修行能唔能成就，完全靠自己。我哋劝勉大家，劝大家，只有喺讲经说法嘅地方讲下嘅啫。你听完就同你做少少增上缘，你听完欢喜明白啦，你照呢啲话去做。你听完唔满意，下一堂你可以唔嚟。所以了解我哋现前社会状况，真嘅能唔能成就，全靠自己觉悟，全靠自己克服自己嘅功夫。所以我常讲这个地方的缘无比殊胜，能在这里修学，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成就。这个地方有热心的护法护持，生活起居一点都不用操心，可以将全部精神全心全力来办道。希求解行相应，能抓住这个机会，搏命努力，三年五载必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我们要想到，世间有好多好多人想求这种机缘，求不到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习，觉得那个机缘相当不错了，比起你们最多只有七分之一。为什么是七分之一？我们每个星期同老师同学在一起上堂研究讨论一次，你们现在每个星期七次，所以我的缘分只有你们七分之一，你们比我多六倍，你们的成就应该亦超过我六倍才对。超过唔到，咁系你哋唔用功，你哋将机会放弃咗。我喺台中搞咗十年，你哋喺而家呢个机会呢种缘分里面，一年等于我七年，两年超过我太多啦。我哋喺嗰个时候，同学都系在家居士，都有家庭、有事业，每个人要忙住照顾家，要忙住工作。一个星期抽三个钟头时间，同老师喺一起听教、学习。 一个星期上一堂，我哋学讲经亦系一个星期上一堂，嗰一堂三个钟头，话日日上堂，边有咁好命啊？由此可知，这个机会就难得。难得我们得到，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不单止今已闻，日日可以闻。这样的一个小道场，一切经典具足，一样都不缺乏。缺乏的是我们对机缘的认知，怕的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认识，你不会将它抓住，你不会好好地利用，这种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曾经劝过悟道师、悟行师，还有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悟教师，他们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讲经说法是重大的牺牲。是收了一些福，在解行上是重大牺牲。我亦时时勉励他们要认真努力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同学在这里进修，他们将来必定落在你们后面，而且有很大的差距。你们日日在这里锲而不舍，他要到处劳碌奔波，在解行上进步很缓慢，你们在这里解行进步快啊。世法佛法都要往远处睇，睇得太近唔会有成就，要往远处睇，往深处睇。真实嘅成就，福慧相授，福中有慧，慧中有福。福慧是一，不是二。他们那几位法师在全世界弘法利生，福慧是二，不是一，他合不起来。可以说是福多个慧，福报不会超越六道，在六道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就很难说了，要看你的功夫。五戒十善能达到九十分，你所修的福在人天。五戒十善达不到这个标准， 你喺边度享福就好难讲啦。佛喺经上讲嘅话，句句真实。某一个字是呃众生的，我们要能想得到啊。福为上寿，福里面无私心，福里面保持清净平等觉，那个福里头有慧，能解决问题。福里头有私心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彻底放下，就没有可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呢度举咗两个公案，各位好好咁睇下，好值得我哋反省。前面举咗一个佛说法嘅时候，有只小蚌蛤，佢喺旁边亦喺度听佛讲经。偶然无意中被人踩死，小蚌蛤在地下，因为他听经的缘故，所以他命中之后生偷离天，做偷离天王。以后以偷离天王的身份再来听佛讲经说法，正须陀洹果。呢只古仔同我哋讲，小动物有灵性，点可以伤害佢？另外一只古仔讲一个出家人，道眼未开，佢接受一个斋主父子时时供养，那个斋主是吃长素的，死了之后要还债，就在他们家菜园现草菇身，那个草菇就是他，每日那个草菇供养他们父子。咁说明咩？说明植物有灵性。嗰两父子每日去菜园摘草菇，諗唔到係以前供养嘅法师。日日去摘草菇，佢日日还债。佛法里面常讲，事主一粒米，大愚虽微散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咁系讲变成畜生，呢度系讲变植物，要还债嘅。所以世出世间法里头，我哋好清楚，好明白，绝对冇占着数嘅事。边个能占到人着数，亦绝对冇蚀底嘅事。边个蚀底，边个上当，冇啊！因果通三世，呢一生人哋占我哋着数，我哋蚀咗底，谂唔到来生仲有人会还数嘅，煲场啊！要懂得呢个道理。当然我们亦不需要人家来还债， 咁冤冤相报，还嚟还去，永无止境嘅，唔系好玩嘅事。开悟重要，正果重要，往生重要，呢种先系究竟了脱。然后回过头嚟帮助嗰啲有缘众生。佛法讲得好好，发悟到无缘嘅人，边啲人同我哋有缘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冤亲债主有缘，结嘅有因系缘分，结嘅有怨亦系缘分。我哋争人哋嘅系缘分，人哋争我哋嘅亦系缘分。所谓缘分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仲系呢一套嘅。我哋结嘅缘好多，要快啲成就，回个头嚟再帮助嗰啲冤亲债主，通通得到。所以自己一定要着重解行并重，定位等学。尤其是在现前这种社会状况，不认真努力必定堕落，而且快速堕落。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性。放下经本，佛号就提起嚟，就念佛。放下佛号就摊开经卷，每日我哋能研究八个小时，念佛八小时，我哋嘅妄想自然就少啦，冇时间去打妄想。希望我哋同学认真努力，唔好辜负稀有难逢嘅机缘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